神话与诗歌。当放下以往老旧的东西。 成全，你就得立下心志，彻底放下以前所有的东西，放下以前所有的东西。即使以前做的是对的事，神做的，你也能放下而不持守。即使以前明显是圣灵工作，是圣灵直接做的，但今天也得放下，绝对不能持守，这是神的要求，绝对不能持守，这是神的要求，一切都要更新。神做工说话对以往，老旧的东西一概不提，不翻老黄历。神是长新不旧的神，神是长新不旧的神，就对他自己以往所说的，他都不持守。足见神并不守规条，足见神并不守规条。作为一个人，你总是持守以往的东西，抓住不放，而且因讨公事，神却不安，以前那种方式做。那么你的说，你的做，不就是打岔吗？不是与神的对吗？你能愿意自己的一生断送在这些老旧的东西之上吗？因着这些老旧的东西而使你成了大叉神做工的人，你愿意做这样的人吗？你若真不愿意，那就赶紧勒马回头，勒马回头重新开始。以前的侍奉神并不纪念。